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4月13号星期四，农历3月17，北京多云，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推进医疗联合体建设，部署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建设，打造平安校园。 刘云山会见越南人民报代表团。 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工作机关条例》试行。 中央环保督察组集中向北京、上海、重庆反馈督察情况。 3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 北京约谈链家、我爱我家等15家网站。 今天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涨价200元和190元，创年内最大涨幅。 央广时评。别让保健品成了坑老的道具。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消息，昨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习近平强调，很高兴同总统先生通话，我同总统先生不久前在海湖庄园举行的会晤取得了重要成果，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都予以积极评价，感谢总统先生的热情接待和周到安排。习近平指出，我们在海湖庄园就新时期中美关系及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进行了深入沟通，达成重要共识。我同总统先生增进了相互了解，建立了良好工作关系。下一步，双方要通过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4个高级别对话机制，推进经济合作百日计划实施。拓展两军执法、网络、人文等方面交流合作，加强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沟通协调，争取尽可能多的早期收获，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为促进世界和平和发展而共同努力。双方工作团队要密切合作，确保总统先生年内访华取得丰硕成果。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佛罗里达海湖庄园接待习近平主席，并举行中美元首会晤。这次会晤很成功，两国元首保持密切联系十分重要。我赞同美中双方应该共同努力拓展广泛领域务实合作。我期待着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朝鲜半岛局势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坚持实现半岛无核化目标，坚持维护半岛和平稳定，主张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愿同美方就半岛问题保持沟通协调。关于叙利亚问题，习近平指出，任何使用化学武器的行为都不可接受，叙利亚问题要坚持政治解决的方向，联合国安理会保持团结对解决叙利亚问题非常重要，希望安理会发出一致声音。两国元首同意通过各种方式保持密切联系。 中国外交部昨天表示，希望有关各方共同推动朝鲜半岛核问题早日重返谈判对话轨道。央广记者冯月报道。 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昨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希望相关各方共同推动朝鲜半岛核问题早日重返谈判对话轨道。 中方欢迎并期待有关方通过接触对话能够增进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我们也希望呢，各方从自身根本利益出发，认真地考虑中方提出来的双轨并行思路和这个双暂停的倡议，并共同推动朝鲜半岛核问题呢，早日回到谈判解决的轨道。 日前，中国政府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武大伟与韩国外交部半岛和平交涉本部长金洪军在首尔举行会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介绍了有关会谈的情况。 那么双方呢，就中韩关系、就半岛形势和推进半岛无核化这个重大的问题呢，交换了意见。当前朝鲜半岛形势复杂敏感，任何可能加剧半岛局势紧张的举动都是不负责任的，也是危险的。那么所有有关各方呢，都应当保持冷静，保持克制，缓和局势，而不是相互刺激，火上浇油。 央广记者冯月报道。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推进医疗联合体建设，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为群众提供优质便利医疗服务，部署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建设，打造平安校园，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和发展医联体要破除行政区划、财政投入、医保支付、人事管理等方面存在的壁垒，全面启动多种形式的医联体建设试点，大力发展面向基层和边远贫困地区的远程医疗协作网，要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共享和下沉基层，通过派遣专家、专科共建、业务指导等提升基层医疗水平，在医联体内提供一体化服务，不同医联体之间也要加强合作，要加快落实分级诊疗机制，以需求为导向，坐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年内把所有贫困人口纳入服务范围，鼓励和引导居民到基层首诊，鼓励护理院、专业康复机构等加入医联体，要加大政策支持，探索有利于医疗资源上下贯通的分配激励机制，对纵向合作的医联体实行医保总额付费等多种付费方式，将基层诊疗量占比、双向转诊比例、居民健康改善等指标纳入绩效考核。医务人员在医联体内流动执业，一般不需办理相关手续。会议指出，要把保障中小学和幼儿园安全放在公共安全的突出位置，这事关广大学生健康成长和亿万家庭幸福。一是对校园安全实行校长园长负责制，落实学校教师对学生的教育和管理责任，坚持教书育人，狠抓校纪校风，让每个学生牢固树立尊重生命、保障权利的意识，把安全教育全面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普及基本安全常识，学校要有针对性的组织地震、火灾疏散和防踩踏等专项演练。二是严打涉及校园和学生安全的违法行为，特别是暴力犯罪，学校要配备必要的安保力量，有条件的要安装视频系统、报警装置，加强学校及周边警务室建设。三是建立防控校园欺凌的有效机制，及早发现、干预和制止欺凌暴力行为，对情节恶劣、手段残忍、后果严重的必须坚决依法惩处。四是保证学校校舍、场地、教学生活设施等符合安全质量标准，校园工程建设、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要承担质量终身责任。五是加强社会管理，要按照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原则，在各级教育公安部门明确负责学校安全风险防控的专门机构，卫生计生、食药监管部门要加强校园卫生防疫和学生集体使用食品药品的监督检查，对校园安全事件要第一时间妥善处置，并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切实把校园建设成最阳光、最安全的地方。 央广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理特罗瓦达举行会谈。李克强表示，中国同圣普关系实现正常化，符合圣普国家和人民利益，顺应时代发展大势。中国一贯主张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都应相互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希望圣普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中方愿同圣普增强政治互信，推进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开启两国关系与互利合作新篇章。李克强强调，中方愿同圣普充分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对接发展战略，落实好两国五年框架合作协议，希望双方在旅游服务业、农渔业、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开展互利合作。李克强指出，加强同非洲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是中国长期坚定的战略选择，中方将秉持真实亲诚的对非洲政策理念，同包括圣普在内的广大非洲国家一道，推进非洲三网一化建设，在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下加强合作，实现中非互利共赢。特罗瓦达表示，圣普与中国复交，必将推动两国友好合作关系， 政府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尊重中国主权和核心关切，巩固双方政治互信。政府高度赞赏中国政府的对非洲政策。会谈前，李克强为特罗瓦达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了双方经济技术、人员往来、基础设施等领域多份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央广记者焦莹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昨天在北京会见了越共中央委员、越南人民报总编辑、越南记协主席顺友率领的越南人民报代表团。刘云山说，中越两国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越方一道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阮富仲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人民日报和人民报作为中越两党党中央机关报，一直保持友好往来，成为两党党际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希望两党党报加强交流，深化合作，为增进两国人民了解与互信，维护中越两党两国友好关系大局继续贡献力量。顺友表示，越南人民报愿学习借鉴人民日报推进媒体融合发展取得的成就和经验，加强与人民日报的交流合作，共同促进越中两党两国人民之间友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近日印发《中国共产党工作机关条例试行》，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条例是规范党的工作机关设立、职责和运行的基础主干党内法规，是继《党组工作条例》《地方党委工作条例》之后，加强党的组织制度建设的又一重要成果，对于夯实党执政治国的组织制度基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具有重要意义。通知要求，各级党委要从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加强和改进党的工作机关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加强对条例实施的组织领导。要通过举办研讨班、培训班等形式，组织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党的工作机关领导班子成员，认真学习条例，准确掌握条例内容，深刻领会条例精神，不断提高运用条例做好党的工作机关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中央环保督察组昨天集中向北京、上海、重庆三地反馈督察意见，北京存重型车花钱过关现象，上海黄浦江上游饮用水源风险仍突出。央广记者杜西蒙、傅文杰、陈鹏报道。 中央第一环保督察组组长马文肯定了北京应对空气污染采取的举措，但也指出，在重型柴油车污染管控上，北京存在不少短板，部分检测站点让高污染车花钱过关。 本地重型柴油车车龄十年以上的1.1万辆，有的机动车检测场车辆检测数据异常，甚至存在小客车租用3元催化器上检测线，50%以上外国的货运车无法达到绿标车排放标准，对超标车大多按每辆300元低线处罚，劝返效果不佳，罚款变相成为了过路费。 督察还发现，北京对于水污染治理方案的任务目标完成考核不严，问责不力，黑臭水体治理滞后。 与2013年相比，全市有29个河流监测断面污染物的浓度无降反升。2016年全区纳入目标责任书69条黑臭水体治理任务中，40条进展缓慢。 作为特大城市，饮用水安全备受关注。但中央第二环保督察组发现，上海黄浦江水源地保护区仍有超过170个排污口。中央第二环保督察组组长朱志新： 截止督察进驻时，黄浦江上游水源二级保护区仍有293家违法违规项目和176个排污口未完成清理整治。 截止今年2月，督察组交办北京、上海、重庆三地的全部环境问题举报已办结。 督查组要求三地应尽快制定整改方案，整改进度需及时向社会公开。 三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3%，同比上涨0.9%。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7.6%。专家分析，目前物价水平处于正常调整之中，不存在滞胀或通胀问题。PPI 涨幅小幅回落，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三月份 CPI 同比上涨0.9%，一季度 CPI 同比上涨1.4%，三月份 CPI 涨幅比上月扩大0.1%，但整体仍在1%以下，通胀依然保持低位。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表示，目前物价水平处于正常调整，不存在滞胀或通胀问题。随着天气转暖，食品供应量上升，蔬菜价格会从明显回落走向平稳或小幅上升。而在需求带动下，除食品以外的包括服务业在内的核心通胀指标也在继续上升，所以二季度以后 CPI 估计还会出现一定幅度恢复性上涨， 有可能在两季度末的时候 CPI 相对是全年的一个高点。 三月份 PPI 同比上涨7.6%，涨幅在连续五个月扩大之后后开始回落，比二月份回落0.2%。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元认为，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等重工业行业产品价格在挤出泡沫之后出现小幅回落是一个积极信号， 特别是钢铁煤炭行业啊，这段时间价格呢开始趋稳，因为 PPI 上涨幅度过大的话呀，也会给我们实体经济带来诸多的新的问题，所以我觉得 PPI 目前这种状况应当是一个良好的状态。 税收优惠是经济进入新常态后政府助力企业发展的关键举措。昨天，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做客中国之声《今天我值班》节目时透露，年内将推出税收优惠政策指引，帮助企业用好税收优惠，充分享受政策助力。央广记者刘一晨报道。 为扶持小微企业发展，国家专门出台了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的优惠政策。从2014年开始，可以享受这项优惠政策的范围，从年应纳税所得额上限3万元，逐渐扩大到30万元。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副司长刘宝柱介绍，根据政府工作报告部署，2017年这个上限将进一步提高至50万元。目前正在加紧推进相关工作。 我们将配合财政部呢，抓紧落实这项政策。企业享受这项优惠政策呢，不需要审批，不需要专门的进行备案，企业只要在申报的时候通过填写申报表，以表代备，就能享受这项优惠政策。 税收优惠手段多种多样，优惠政策的覆盖面也越来越广。除了税务部门加强放管服，企业自身更加了解政策，主动应享尽享也至关重要。对此，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罗天书表示， 我们现在正在着手编写一个税收优惠政策的指引，对各类优惠政策和它的操作规定进行一个系统的梳理和分类。更主要的是，我们采取了一种非常通俗的办法来把它介绍给纳税人，让那些不太了解财会知识的企业主和投资者能够非常清晰简便地了解到我们税收优惠政策的一些安排，让他更加适应和改进自己的内部管理，更好地享受到税收政策的红利。 北京市住建委、工商局和网信办日前联合约谈了链家、我爱我家等15家发布房源信息的网站，要求在今天0点前撤下存在虚假宣传词汇等明显存在违规信息的房源。今天凌晨，个别网站依然存在违规的房源信息。央广记者肖源报道。 根据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的要求，明显存在违规信息的情况包含标明升值潜力无限、商住两用、学区房、买一层送一层、全款收房等虚假宣传词汇的房源信息。此外，按照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发布房源必须以房地产经纪公司名义发布，不得以独立经纪人个人名义发布。今天凌晨，记者搜索商住、学区等字眼，安居客、赶集网等网站，一些违规信息依然存在。赶集网上还将学区、买一层送一层、不限购等字眼用星号代替。安居客网站经纪人， 学区没问题，这个是对口哪个小学？ 中关村一小。 而一些房产中介也明确表示，对明显高于市场价的所谓学区房等房源不予接受委托。北京市住建委等3部门将于4月17号起开展执法检查。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依法查处房地产经纪公司发布虚假房源的行为，互联网行政主管部门依法查处违反上述规定要求的网站， 伟业我爱我家集团控股公司副总裁胡景辉认为，北京市相关部门的联合执法对于目前的北京楼市非常必要。 我们也是积极配合、积极响应，在原有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对于线上平台发布房源的真实度、规范性、合规合法的进一步的管理。 详细报道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今天零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再次打开，汽油每吨上调200元，柴油每吨上调190元，创下年内最大涨幅。央广记者刘一晨报道。 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内，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布伦特 WTI 原油期货平均价格比上轮调价周期上涨5.8%。受国际油价影响，本轮国内油价终止了此前二连跌的下滑态势，是年内第三次油价上调，也是目前为止的最大涨幅。从全国平均来看，国内成品油90号汽油每升上调0.15元，92号汽油每升上调0.16元，95号汽油每升上调0.17元，0号柴油每升上调0.16元。按一般家用汽车油箱50升容量估测，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费约9元。而对于后续走势，业内预计仍有可能出现继续上涨。卓创资讯分析师杨霞， 受减产利好消息持续放出，美国原油库存压力减小，以及叙利亚和利比亚地缘政治不稳定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国际原油存在继续上涨的可能，国内成品油的零售现价或迎来二连涨的局面。 央广时评，别让保健品成了坑老的道具，撰写罗厚。保健品坑老骗老事件屡禁不止，屡打不绝，近来更是频发多发。平时买斤白菜都会精打细算的老人，却肯一掷千金，甚至不惜倾家荡产购买大量保健品。在山东青岛，一位老人因为被保健品营销公司欺骗，一时想不开，竟在海边自溺身亡。保健品不是药，多吃无益，反而可能有害，但一些老人仍然会轻信保健品推销的花言巧语。警方公布的案例显示，骗子们搞所谓健康讲座，赠送礼物，上门谈心，各种忽悠恐吓，甚至诈骗，手段花样翻新，目的就是一个，掏出老人兜里的钱。对疾病的畏惧，相关科学知识的缺乏，儿女不在身边的孤独，多重因素叠加，使得很多老人面对形形色色的保健品失去了防范之力。有的老人买了高价保健品后，明知上当受骗却不报案，在骗子被抓获后还表示，这些保健品推销员跟自己很亲，不肯配合警方调查。这样的新闻让人啼笑皆非，却又心酸无奈。保健品坑老困局怎么破解？舆论宣传、子女提醒，可以一定程度让老人们慎买慎用保健品，但从源头上保护超过2亿2000万老人群体不再上当、少受伤害，则必须运用法律的手段重拳治乱。对涉嫌以欺诈、误导等手段进行营销的，必须依法严厉追究责任，别让保健品成了坑老的道具。我们看到，国家保健食品标识管理办法、食品安全欺诈行为查处办法等管理制度已完成征求意见并将发布，通过建立健全工商药监、公安卫生等部门联合执法机制，设立非法生产经营企业黑名单，加大违法成本。但愿依法治乱未来可期，让我们的父母远离保健品困局。 新闻动车组，我国首颗高通量卫星实践13号发射成功，我国科学家攻破餐厨垃圾处理难题，中国男篮将组建2支国家队加强竞争，请听报道。 昨天17:04，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实践13号卫星，卫星通信总容量达到20G，超过之前我国研制的所有通信卫星容量总和，寿命15年。通过它，我国将首次在地球同步轨道卫星上开展对地高速激光通信实验。国防科工局系统工程司副司长赵坚说，我国或将3年内实现海洋、天空、草原等地无障碍通信， 标志着我国卫星通信进入了高通量时代，真正的实现了卫星宽带应用，填补了我国在该领域的空白。 央广记者张绵绵北京报道。 这项技术名为联合生物加工技术，由工程院院士刘仁怀团队发明，能够使餐厨废弃物获得充分的资源化利用和彻底的无害化处理，同时也为解决地沟油、深绿叶等污染环境和威胁人类健康的核心问题提供了出路。刘仁怀： 污水全部在处理中变成了净水，我们这个工程100%的对环境没有污染，没有废品，全部变成了资源，这是全人类第一次。 目前这项技术申请了国家和国际专利，正在转化为生产力，在广州市云浦工业区已建成了日处理5吨餐厨垃圾规模的示范性工厂。广东台记者黎辉、王建平，广州报道。 昨天，中国篮球协会公布了东京奥运会周期男篮国家队主帅的选拔方案。未来，国家男篮将分设2队，各2位主帅，中方教练员为主，外方为辅。这种重本土教练的做法和前国家队主帅龚鲁明的看法不谋而合。 说实在的，如果我们不把眼光放在培养自己的教练这个方面，未来中国的篮球和足球一样，中国就没有人再愿意干这事，那就是中国篮球的一个悲哀。 此外，篮协在通知中表明，2支国家队所有人员在前2年原则上不交叉、不流动，2支国家队之间存在竞争关系。2017、2018年将分别参加不同的国际赛事，2019年合并。2队将通过对抗赛等方式决定2位主教练中哪一位最终将率队征战男篮世界杯和东京奥运会。央广记者张文，北京报道。 经国务院同意，省级空间规划试点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建立。联席会议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部、国家林业局、国家海洋局、国家测绘地信局组成。根据工作需要，经联席会议研究确定，可增加成员单位。 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昨天公布了一批典型网络案件，包括北京叶妹社区传播淫秽色情信息案、江苏常州微笑直播平台传播淫秽色情信息案等6起网络传播淫秽色情信息案件，以及浙江台州陈某辉等人微信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等2起案件。 财政部、教育部、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落实高等教育学生资助政策的通知》，明确从2017年秋季学期起，国家助学贷款业务覆盖范围将从高校拓展到科研院所等各类培养单位。 自2015年11月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召开以来，全国22个有扶贫任务的省区市着手编制产业精准脱贫规划，目前已全部完成。去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达到10.4%，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2.2个百分点。 中国记协新闻道德委员会昨天向全国新闻工作者发出践行四项四做，做党和人民信赖的新闻工作者倡议书，号召广大新闻工作者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四项四做为职业标杆，忠诚担当，履职尽责，努力做党和人民信赖的新闻工作者，为迎接党的19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昨天下午，大公三联先进事迹巡回报告团来到北部战区，为北部战区机关和直属单位以及沈阳军区善后办官兵做了报告。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志涛、蒋勇、文琪，主播钟诚、郑兰。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坚守改革创新，徐工集团为实现制造强国的中国梦坚定前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推动进步是一种立场，永不放弃是一种勇气，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